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 我是每日， 我是杰德。 这里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话题。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今天是2024年9月2号，老任政委会就突袭式咁样嚟啦，咁啊都要讲一讲嘅。虽然今次就有人话史上最失望直面会， 你对佢有期望啊？傻噶，你都 唔系好明显佢冇睇梯图咯。虽然佢今日突袭式啊，的确系比较难嘅，因为老任嘅直面会咧有大有细啊嘛。呢次系 mini 嚟嘅，大佬。 同埋话明 indie 嘅，佢今次系 indie 嘅，为第三方厂商。 佢系净系得第三方嘅厂商，所以会变成好多集中咗户喺 indie game 度，咁佢就另外又 pick 一字俾你啦，直接就系。 同埋都系嗰句啦，冇 sweet 二嘅，而家差唔多每一次任天堂有任何发表，佢都加确就系冇 sweet 二嘅。 TGS 嗰个有就算你执到啊，已经算快啦。 我觉得都冇啊 ，TGS 都唔会有啊，因为佢依家只江湖流传紧就系 PS 5铺会宣布嘛。 之前都讲紧啦，之前话2425年年度嘛，即系佢有权喺2025年3月31号先出消息噶、哦，即系我之前讲过啦，即系大家唔乱信啫嘛，成日都搭食飞机话好快好快好快，佢咁样讲得就梗系怼到最后噶啦， 预开始噶啦， 即系2024年内你见到已经算你执到啦。 我而家依次发表会咧，就啲第三方厂商快手清咗，趁住喺呢个末期清咗啲旧 game， 因为其实咧我冇所谓嘅，因为佢 末代转飞啊，专出移植啊 remaster 嘅嘢嚟噶嘛。 唔系，我都冇所谓嘅，因为讲真，佢下一代机都玩到啲游戏嘅，唔通你架机唔兼容咩？但系佢就趁呢个时候，即系你新机出，一定系新嘅护航作，咁新护航作一定冚咗啲旧游戏，咁就无谓自己打自己啦。咁、就冚，首先嗱，一开始咧就 indie game 嘅，系分开两 part， 一扎 indie game 啦，呢个系 indie game。入边都算系比较有名啦，虽然我一路都唔识读佢个名字，我都唔知嗰个系咪应该读逐粒字读出嚟啊，定系一个字一个词嚟噶？呢个团队咧之前做嗰只即系我系冇特登揾咩，但系一睇个风格，咦咁熟口面嘅，跟住一查系冇错系佢GRIS 一只有啲躲嘅独立游戏啦，系一个叙事式嘅个故事嚟噶佢个画风系好过目啊，就系嗰啲超级扁平化，系冇咁叫啊，色块嚟嘅，完全系。咁佢就隔咗五年咯，时间五年有新作，新嗰只 NEVAE 唔知应该系独立字读定系成句啦。故事就系个女主角同遇咗只狐狸，咁应该都系走翻之前嗰种吸人系嘅故事嘅咁样啦。 咁呢啲系 indie game 嘅风格嚟嘅。 一个擅长嘅风格啦，讲一个小故事咁样嘅风格啦，呢、这个就仲更加系呢、这个我哋好似新闻有提过噶，咁啊佢移植咗嚟 Sweet 呢边啦，就呢个 Coffee Top 一只 Lofi 音乐啦，然后就系一啲好轻松嘅日常对话啦，总之一个主打放松嘅感觉啦，咁样。 至于系，真正就系至于系。 喺游戏嚟讲其实就唔系好游戏啊，不过大家重点都唔喺呢度啦，咁样嚟自Lofi个相关，我哋新闻都定专题有提过啦，咁就唔喺度讲咁多啦。 呢只比较有名嘅，连我依唔玩开呢只 game 都知嘅。 下一只应该大家都识噶啦，爆出口嗰间出嘅下一只爆月台， 就通一 pad 个都几贵啊！如果你买大版咧，就3300日元，哇，好乸贵啊！ 咁呢啲系收藏用嘅啫， 因为如果你网上买咧。一只游戏八号月台咧就470日圓嘅啫， 同之前爆咗一样咁样话佢平平地俾你玩啲嘢，几过瘾咁啊，跟住就收工啊嘛。呢类 game 即系唔需要做到体量太高平咁样去吸引人玩嘅啫嘛。 佢系典型所谓嘅，我都话以前讲过啦，实况 game 啊嘛，啲实况主攞嚟玩最好噶啦，半个钟头成班实况主做嘢，梗系玩游戏，跟住 review 话，跟住一路同听众去吹水，半吹水半实况游戏，最系呢个年代先有嘅游戏咁。佢红咗我唔意外，咁亦都一堆抄啊！但系佢作为本家嘅，咁佢一两又系 pair 埋一 set 出，咁又 OK 啦。 貌似就系个玩法基本上系一模一样嘅，咁仲可唔可以引发风潮咧？就真系 OK 嘅。我至少我见到网上啲人都几多人玩嘅，就冇第一次咁红啦。但系咁讲真，游戏咁低成本，有乜所谓？ 咁啊，下一只就比较真系游戏啲啦，《都市传说解体中心》。《都市传说》大家应该明噶啦，唔需要我了解啦吓。以日本嘅《都市传说》为主题 ，A V G 咯， 去探查，去发掘下佢入边啲真相啊，嗰类嘢。咁日本真系好捻中意啲咁嘅怪谈嘢，即系同埋。 咁我中意嘅呢啲嘢。 单色像素风。 呢类嘢配呢个风格啦，其实都系的确几夹嘅咁样咯。 不过意外有啲有我意外系只 game 系2025年2月发售，以任天堂发表会嘅风格嚟讲算迟噶啦。通常佢呢类咁嘅 indie game 咧，佢一搞发表会话俾你知就咩啊？发表会结束之后就一卖噶啦，好拉升，好拉兴噶嘛。咁呢日算系迟嘅，即系所以都引发咗我开头咁讲就系、是，佢趁早将呢一大堆咁嘅机全部发表晒先，唔系下年佢可能下年分咗可能年尾就发表新机嘅话咧，就冚晒你就冇人睇呢 game 啦。所以就越早发表越好。 咁啊，推理今日仲有一只嘅，直译应该译做未解决嘅事情，唔可以等佢悬而不决咁样过咗去，大概咁嘅意思啦。我搜嗰阵仲揾到个简洁好多嘅中文名，叫尘埃终须落定。呢、這个译名系我唔知系咪官方嘅，但系译得非常之好。虽然可能会误译咗佢原本就系等你算个名长沉臭嘅嘢啦。一隻喺2024年年初就已经出咗嘅，喺 Steam 度出咗嘅，都几受欢迎嘅推理 game。咁佢而家又喺 Switch 上面出啦，咁样其实唔少嘅，因为好多独立 game 其实已经喺 PC 上面，主要系 Steam 啦上面出过噶啦。咁移植过嚟，咁等你喺床边度玩，咁方便啲啦。 系好适佢系呢类游戏系好适合喺 Switch 嘅，因为 Switch 本身佢始终系一部游戏机，佢有个手掣感咧，玩呢类游戏系操作，但系佢亦都有 touch screen， 咁啊点督嚟讲咧，佢都做到啲效果，咁啊集合咗两样嘢嚟讲咧，系好适合玩呢类游戏，同埋就唔贵，1000 yen 就走，就10 yen。 咁另一类咧就系啱啱阿杰就讲嗰种好适合你 YouTube 玩嗰种嗰类型，咁啊呢个相对冇咁多啦，系咪呢个应该点读啊 ？BLLATRO。一只集合咗好多卡牌加埋一齐嘅卡牌游戏，佢入面包括咗呢个巫师三嘅主题。我谂紧，唔系嗰只，即系巫师三佢自己本身有只卡牌 game 嗰只咩昆特牌啊？应该唔系，应该系合作嘅。佢用好多嘢主题去有做合作嘅，包括一啲比较传统嘅，亦都有包括啲变化系嘅卡牌。总之以卡 game 唔系我哋一般讲嗰种卡 game 啊，嗰种咁嘅玩法啦，咁样啦，咁啊。呢、这、一个咧就之前都出咗噶啦，Pizza Tower 喺Steam 上面意外地好评嘅学搞系游戏，又系都几适合啲实况主直播嘅游戏啦。 呢 个 实况主年代啊嘛，即系嗰阵就你大佬啊，你 Chichi 啊，边有咁多 game 适合做实况嘅啫？有啲 game 有啲实况主离谱到做咩啊？真系黐紧线，开实况主唔系打机而睇波嘅。跟住有啲咧就咩着泳衣，我覺得着泳衣反而已經係比即係着住泳衣吹水已經算係比較係正路啊打機。 OK 啦，咁啊下一隻咧都係一隻好適合嗱，理論上其實佢應該算係 party game 嘅，但係佢喺 party game 之中係比較適合做直播嗰種 party game 嚟、要八個人合作去通關嘅一種遊戲啦。 Pickle Pack Two。 咁嗱老實講呢類遊戲咧。一定系有人会拖后腿噶啦，你唔可能八个咁齐啦。 一定系 即系其实系唔会正正经经咁玩只 game 嘅，系 反简单嗰个只系友情考验游戏 啊，都系大家都系成班人玩埋一堆，然后笑餐懵嘅，所以好适合你 VT 话之类嘅嘢。虽然佢八个人就可未必凑一齐咁多人啦，但有时都会有噶嘛，即系一大盏人走去玩， 或者好适合嗰啲咧，所谓叫 party， 即系佢叫咩囚禁 game 咯，成班朋友嚟到屋企冇嘢做咁啊，攞嚟玩下，嘻哈哈咁样。 咁啊，仲有一隻咧，都係又係嗰啲 party game， 但係適合YouTube 再做出嚟嘅。仲有一隻咧，都應該係適合嗰啲 YouTube 直播噶啦。咁啊，叫 Q2Humanity 啊，英文唔太好啊，總之叫佢 Q2 算啦。咁即嘢其實咧就2023年就已經發售過噶啦，喺 PC 上邊。咁而家轉落嚟呢邊，又係嗰啲 都幾多人講嘅，因為我都睇到啲隔都有啲網上有人去睇呢隻遊戲嘅， 非常之適合喺 YouTube 度做直播嘅遊戲。呢、這个就唔系主打虽然佢有多人游戏嘅，好似最多4个人，但系就唔系主打嗰种好欢乐嗰种，要用下脑解下迷，即系呢类真系好适合呢类 YouTube， 即系呢个方向咧系好多人做，而且又有唔少都做得几有趣嘅，老老实实咁样啦。 即系有呢个市场啫嘛，佢其实而家呢个 indie game 咧，真系主打系呢类游戏，低成本，二刷价钱卖得都平。30分钟玩一 turn， 咁咧就系啲实况主咯，唔好话都唔系用 VTuber 去可以同你玩5-6个钟头，黐捻线地同成只人龙玩晒嘅。但系呢度叫咩实况主，可能过嚟2个钟头咁样，咁啊消可以 kill time 啊，杀时间 OK 搞唔晒，最好啊呢度游戏。 好啦，咁我哋做法进入翻所谓嘅标准正式游戏啦吓，咁啊然后但系要提一提啦吓，呢度入边几乎全部都系重砌啦、remaster 啦、插集啦，诸如此类，新作系冇几一只嘅。 不过咧有啲几 OK 嘅， 只能讲有，唔系多咯，真系非常之少今次。 首先讲咗已经发表咗啦，就十月噶啦，都系我今次九月去 TGS 嘅一个最大原因 DQ 三。 如约而至的，即系我哋上次应该系上次直面会啦，已经讲咗噶啦。佢之前出咗二同一，咁跟住就肯定系去到三啦。佢点都要出晒三只噶嘛，咁啊。 嗱，咁三咧，今次咧，其实之前发表嗰啲片咧，已经见到就系咩咧，多咗新角色。咁咧，今次主要介绍新角色就魔兽士。咁魔兽士嘅咧就咩咧，可以用怪物嘅特技，但似乎就唔系召，即系唔系召怪兽，而系模仿怪兽用嘅攻击方法。亦都会追加啲战士咁去追加各种剑技嘅，唔好讲佢啲乜鬼咩性别 A 性别 B 咁嘅嘢啦。但系咧，佢咧就角色咧基本上有样拣嘅，即系例如话以前你魔法师咧得一款嘅样嘅啫嘛，今次咧就魔法师有四款样嘅，你自己可以自己拣，同埋头发发色咁样，系几多花样嘅。今次系叫做你可以自己凑一队出嚟，几好玩嘅。咁就唔使讲啊，十月啦，呢只 game 我喺游戏展示完之后我翻嚟讲嘅。跟住咧就一只哇！屌你老母，即系讲粗口。Capcom Fighting Collection 2022年发售，首先就系一只当年我玩得好开心嘅，因为当年其实大新闻嚟噶 ，Capcom vs SNK。然后又系当年又系 Gamepad 打得好开心嘅，燃烧啊 ，Just 学院。咁呢啲超老牌嘅游戏，其实当年玩因为其实当年 Capcom vs SNK， 因为佢两间大合作，当时系一个大新闻嚟嘅。咁先唔好讲只 game 啲平衡性问题啦，咁其实 OK 好玩嘅都。但最正都系《私立执事学院》黐引线呢只游戏，我觉得系啲平衡度做得好真差，但系咪好玩？ 哦，嗰只都我觉得当年打得好耐啊，同埋呢个去街机一定会打嘅 Power Stone 啦吓。 系啊 ，Power Stone 又系啊，因为 Power Stone 好难移植啊，唔知点解其实即系唔系移植，系无聊器，唔知点解做嘅做唔好。咁今次人咧终于出到啦，咁又系好失焦时间，超时间嘅，仲有呢只唔知咩唔记得咗佢乜咩Starfighter 2唔知啦，嗰啲个古灵精怪格斗 game， 嗰时系好多古灵精怪格斗 game 嘅。咁其实嗰阵时 Pass Stone 同埋Capcom vs SNK 都值回票价啦。 咁佢会始终咁样劈一嚿出嚟，然后回收翻啲成本啊嘛，咁样 系啦。跟住呢个咧就系、是、其实咧，我咧系试水温嘅，就系、是、Marvel vs Capcom 就 Fighting Collection， 咁咧就。因为其实呢两间其实好耐 Capcom 已经再冇同 Marvel 合作啦，咁我怀疑今次系会叫咩试水温，如果得嘅话就再出翻新一系列嘅 Marvel 或者 Capcom 嘅格斗游戏。 嗯，我觉得纯粹就系佢哋倾点数啫， 系倾点数咯。咁都玩，其实都好玩嘅，因为当年系一只，佢呢个相对嚟讲佢嗰个平衡性咗相对地好。即系嗰啲冇咁多离拉谱嘅屈招啊，啲角色强度差黐紧线嘅，就相对嚟讲就冇咁离谱嘅。呢只就当然基本玩好多啊。 同埋复就唔系我杯茶啦，咁样啦。 跟住 终于有新作了， 就炼金工房系列，就由美亚嘅炼金工房，咁又系卖奶嘅。 因为炼金工房之前一路都系三个为一代，三个三只作品就系同一个系列啦，咁样去，咁然后就之前莱莎工房咁啊，一二三啊嘛，咁佢要出个新嘅系列啦。不过咧，应该系之前卖得开开心啦。 呢个系其实 keep 住去玩嘅，我 keep 住有系，因为呢个系列最紧要咩？系佢唔好大卖，但系 keep 住一直就玩嘅，有批死忠 fans。 即系我觉得呢个真系炼金工房咧，屌你老母！2O 太大了，唔只系嗰两粒，仲系讲年龄。炼金工房之前你睇翻以前嘅炼金工房，全部都系罗嚟啊，大佬！即系莱莎都勉强叫做下，即系美少女啊！而家直情系年龄突破上限。 我以为你讲木隐系添，难得地你个木隐系马修F 超马修嗰个。 系又系呢、这个都系啦，个属性都系，可能你可以话系当年炼金工房嗰类甜甜软软细细粒嘅，大家可能玩到厌，但我觉得你立项嘅本家嚟喎，大佬之前已经系莱莎已经勉强噶，已经好难勉强噶啦，大佬。 OK 喎，反正我唔介意年纪大少少唔介意嘅，我系呢个冇问题嘅，最紧要 太大了，太大了，各方面都太大了。 我 OK。我觉得 OK 嘅， 不过时代就系大家中意呢啲嘢，我知道嘅，不过算够数啦先。 咁你唔好作属性啊嘛。好啦，跟住咧就系 其实之前已经一路试水温噶啦，之前心跳几廿几多周年嗰啲一大堆嘢啫。 周年纪念嗰阵时候我哋已经讲过啦，佢哋搞活动系喺度试水温啊嘛。 系啦，咁咧我哋喺度严正咁抨击我哋嘅美术总监，又话走去睇咩周年纪念，叫佢冇去到嘅，仲系 fans 添屌。咁咧就好啦，咁咧就宣布咗就 remaster 唔系 remake 嘅 remaster 就心跳回忆。第一代咁就喺2025发售，咁咧机种咧就对应机种就只 Switch 限定嘅啫，冇跨平台嘅，暂时嚟讲，价钱都未定。咁今次咧主要就追加咗一高清版本，即系话将以前嘅点阵画变成咗而家新时代嘅画质， 都唔算新时代噶啦，老老实实， 至少高清啦。 这个画风是00年代的东西来的，即是不再是之前用点阵咁点出来啦。 靓好多啦，即是高清啦，叫做。 睇人咯。 第二就是支援了当年其实好新但而家已经唔新嘅嘢，就是咩叫 EVS， 就是简单就是咩初音系统。将你个名字你打个名字去，佢读个角色会读个名字出来嘅。 其实呢个嘢吃力不讨好啦，所以呢当年又出都好啦，到而家为止都唔系好多人用，因为好生硬好剩嘅其实。 但而家成熟咗啦，其实即系当年唔同啊嘛，咁当年佢试用，但好当年嘅主机性能同埋当年未有初音年代，而家 Vocaloid 咁盛行 ，AI 嗰啲 K 卡嘢隔一大堆，咁你要做啲似人好听嘅声音，其实系唔难嘅。而家咁同埋就而家全唔知啦，因为而家有啲玩家就希望追加 GBA 版本新角色，咁佢暂时未公布嘅。我而家追加都唔奇， 我觉得机会好大添， 好大。咁追加咁样一个佢有信咯，呢嘢就唔使讲买啊。 除非佢黐筋到就搞 DLC 啦， 唔奇噶。而且我系咪聊嗰啲咁嘅死仆街聊成嚟讲？咁亦嘅玩硬嘅，作为一个老鬼嚟讲， 不过欧南米咧就大家相对呢只咧，我觉得听得更加多嘅系恶魔城个合集。 哇！ 本来咧，即系如果你唔识嘅话，你就会可能觉得吓。又出呢啲咁嘅死人合集，又喺度捞钱。 哇，好多噶！佢死人恶魔城，你知唔知佢出几多作？当年佢喺 NDS 同 GBA 出几多咁嘅死人 game？ 啊，重点系在于，因为佢之后一路冇搞数位版啊、新兵拉低嘅嘢，好多游戏咧，除咗老翻之外咧，你系买唔到正版嘅。我有玩开恶魔城嘅 friend 咧，成日喺度呻噶，佢想买翻只恶魔城翻嚟玩，真系玩翻嚟玩啊！系见到，但系见到个二手炒价就血都呕埋出嚟，即系佢唔系为咗要收藏性啊，佢真系想玩只 game 咋，因为佢已经 而家只 game 2950 yen 就已经卖紧噶啦，咁 OK 咯，搞掂晒，唔使烦。 即系你呢度2500 yen， 你随时一只 game 都买唔到入边， 咪做咯。 你唔好讲笑，我先唔讲你有翻佢相对嘅主机硬体俾你行啊，只 game 而家出边啲炒价都唔止呢个合辑啊。如果你单纯想玩翻只 game 嘅，有翻个舒服啲嘅渠道啦。唔知点解佢之前就一路都系唔出咩数位版啊、重制版，你唔使啲重制啊，基本上佢连个数码版佢都唔出嘅，唔知点解唔知系技术问题定乜嘢定乜嘢，总之而家终于有个叫做你可以玩到嘅版本啦。都算系咁啦，咁样 冇 OK 啦，又即系叫做回俾翻你呢个 fans。好啦，跟住就 都系重制嘅《英雄传说：空之轨迹》。 空轨。 咁即係最初嗰隻，咁佢当年嗰隻係 2D 㗎嘛，佢今次呢佢係搞 3D 重制。 有啲微妙喎、 哦。即係点讲啊，以你嘅技术力，即係你做 3D 出嚟会唔会有少少吃力不讨好呢？即係虽然唔讲你当年就佢又唔似心跳咁样，当年嗰啲系马赛克嚟嘅，即系啲点阵图嚟嘅。咁你而家变成翻个普通正常嘅 2D 画，但系你当年都唔系啊。咁你而家变咗 3D 之后，即系有种好廉价手游嗰种无种味，即系睇落去唔多开胃咯。老老实实，虽然佢唔系喺画面见称嘅都好啦，我宁愿你画个靓嘅 2D 俾我。你重画过又好 ，remaster 又好，咩都好，都好过你而家整嚿 3D 出嚟。首先唔讲你，因为 3D 化咗之后，其实有啲逻辑会唔同咗。虽然我印象中，其实当年虽然系平面嘅，画面上系平面嘅，但系其实佢已经有个立体地图概念嘅，即系未必对游戏有好大影响嘅。但系如果你纯粹系将佢就咁模组变咗 3D， 唔系好理解到底谁得咯，我真系有少少谁得嘅感觉，即系 即係你 remaster 或者好 remake 都好啦，冇所謂嘅。喺呢個方式就有啲微妙咯，唔知佢係諗唔上、諗唔開啊，定係另有咩啦？因為都你都唔知佢，畢竟都唔知佢入邊會有改佢啲嘢嘅。話唔定佢好似 Ennis 係 Ennis 啊 remake 嗰陣時係會大幅度咁 remake， 又或者係Pokemon 佢嗰啲重製版，其實係大幅度咩有啲嘢都會重新整過，係咪嗰個程度咧？唔知道。咁如果系嘅，咁都 OK 嘅。 咁就我对于所谓叫做咩 3D Realm， 我系有啲不祥预感嘅。我同我都系嗰句。 但系呢档嘢，即系调翻转呢档嘢，真系我向来都唔系对，即系大家都成日都串鸠佢噶啦。即系而家仲掂唔掂咧，就真系唔知啦吓。另一只 remaster 都我哋串咗好耐啊。不过就俾佢打我少少脸嘅。之前讲呢个《白英雄传》出。延期人《白英雄传》阿延期佢又阿延起啊，幻水嘅一二 remaster 嘅就即系人阿延期佢阿延期嗰阵时，我觉得会唔会系人哋《白英雄传》出嗰阵时佢又出啦？结果唔系，佢拖到要三月先出。我成日谂紧你 remaster 啫，到底边度有你有咩困难啊？你个档案室俾人烧鸠咗啊！即系我完全理解唔到，点解你一只 remaster 要出咁耐，仲要由八月延到三月，足足延咗半年。你由零开发都系半年咋，大佬？喂，你系 remaster 啫，再重申一次，你唔系 remake， 你 remaster 啫。你到底咩事要延半年啊，大佬？我唔想，总之 系 总之唔紧要啦。唉，即系都系。都系夹住呢班当年玩幻水 fans 嘅荷包噶啦，系即系俾钱啦望，即系 两个买嘢买啦，唔系就唔甩噶啦，吹，唉， 好啦，咁啊新作啦，咁啊之前都讲过几次噶啦，都系讲李小高啦，最终奉为学员，真 讲过嘅，之前都介绍， 之前都介绍过几次啦，不过而家再讲多啲细节啦，变啲影片啦嗰类，即系我可唔可以相信？即系个打月同小高，我觉得真系呢两条真系唔捻可以相信嘅人咧。即系你一日唔系出咗 game 睇到玩搞成点，我一日都唔捻会相信你哋两个。我已经俾你哋两个骗得太多了。即系OK 啦，咁啊，另一只意外地好几多人提系新作，呢个叮当卖豆沙包，我觉得可以做歇后语啊，监守之道，买一只食两只。我唔讲呢啲唔讲烂嘅，咁佢系一个模拟经营嘅游戏啦。你当系当年模拟便利店嗰啲类似嗰类型嘅游戏，当然一路都有咁样嘅嘢啦。咁啊，咁系叮当开嘅豆沙包铺，我真系觉得佢会自己食够晒。我唔紧要啦，咁啊，情怀加成就大家都会提下，都会有啲兴趣嘅。咁啊，跟住一个咧就年经佢出咗第三代，我成日见到佢喎，佢而家先出第三代咩 ？Fitbox， 佢咪出咗好乸多古灵精怪版本，由初音版、机加版拥有好多嘅。 唔系咯，佢而家先出三啊，就原来。 即系有咩又出个咩不朽之拳不嗰个版本啊，又出咗，总之就古灵精怪一大堆。咁嘅今次即系正式第三代，但系最其实主要咩三代咪最佳新歌啊、K X 训练员咁样，依类咁嘅所谓，先唔好讲佢系咪真系减到肥。我其实觉得效果唔会太好嘅，因为我觉得你玩任天堂嗰个 Link Fit 都系仲有效果，因为我自己玩过，其实效果唔系太好，唔出汗，唔即系可能我又做开运动啦。我觉得佢嘅训练其实就好轻松嘅。 我觉得唔止系轻松问题，呢个系佢Ring Fit 有个喺呢类型嘅所谓嘅健身游戏入边啦，入边一个好。好唔同嘅地方啦，就係佢本身係会令你有个主动动力去玩隻 game， 其他呢类 game 呢绝大部分都係你係为咗去做运动去减肥之如此类嘅嘢先去掂隻 game，你係本身个身体係会本能上嚟去抗拒去玩隻 game 㗎，但係 Ring Fit 係会令到你因为有游戏趣味性呢而主动想玩佢。Fitbox 喺呢方面呢係冇跳脱咗类似嘅作品㗎。就是你好强烈的动力想去减肥做运动之如此类，咁你咪可以继续玩落去咯。如果唔系话你系会非你个肉体会非常之抗拒去搞呢啲掂呢啲。 我个问题应该系点讲咧？就系如果你真系好想去减肥嘅话，你呢只游戏其实你唔会好，你对你嘅效果唔大。但如果你谂住纯粹健康，如果你纯粹谂住叫咩平时好少运动嘅啲肥宅，平时运动嘅想喐下身嘅话咧，咁咪我 Ring Fit 会比较实际啲，效果会好啲啊。呢游戏有少少唔拖唔追，因为佢纯粹叫咩 低强度，我即系以我玩开做开运动就系低强度有氧运动，即系纯粹叫出下汗嘅。咁讲真，如果出汗嘅，我如果想出汗嘅，我觉得你喺街你落条街去行快少行快少少会实际啲咯。真嘅，依样真嘅。即系如果你真系最中意做运动，如果真系想以佢嚟减肥嘅话，就唔好有咁大期待。但如果你话谂住叫出下，即系叫做咩，一每日攞十攞廿零分钟出下汗嘅话 ，OK 嘅，冇问题嘅。 总之就系我讲啦，需要你自己本身有驱动力咯。咁啊， 系咯， 系啦，先啦。 我话跟住又系啲咩？ 终于有新作啦，虽然系系列作啦，《符文工厂》咁 又系啦，啲关系噶啦。 只 game 本身就唔系太大问题嘅，即系都系嗰啲干黄嘅嘢噶啦。咁问题就系之前上一代喺 Switch 嗰阵时优化系有少少问题，系玩起嚟会窒嘅。咁啊，呢个即系你理解唔到点解佢会，点解佢呢个咁嘅画面都可以喺 Switch 上面会窒嘅？不过就呢啲嘢就讲技术力嘅问题嚟噶啦，咁就 写得唔好咯、啊，简单讲佢就系、 是。诶，虽然啦，咁佢嘅节奏就未至于话你窒系，即系窒你一定系唔爽噶啦，未至于好影响嘅游戏咯。我本入边嗰嚿嘢咧，就啲干黄应该都应该系中意嘅咁样。今次系龙之国啦，叫做咁啊，比较东方嗰种风格啦，咁样。 咁就 OK 啦，游去好啦，跟住咧就 又系 remaster Chelsea。不过要冇错 ，Chelsea 好啲嘅。 其实我睇嗰阵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呢只咁新都要 remaster， 跟住查翻资料，屌，原来十几年噶啦。 又唔系喺网上面有网上X 里面成啲人吐，有啲日本人好中意整啲吐槽嘅话噶嘛？你以为嘅所谓旧嘢系红白机，原来所谓旧嘢系咩 ？PS 2年代嘅嘢已经叫旧 啊！讲紧廿年前嘅主机，你以为廿年嘅主机系红白机？ 廿年前 PS 二，廿年前主机其实系 PS 2 系啊。即系你以为啲 game 好新啊？原来只机十几年前噶啦，即系 呢只系2009年喺 V 上面出，跟住就去 PS 3上面出。V 同 PS 3其实都系两 咁啊， 都系十几年前噶啦，已经噶嘛。 咁佢而家出翻十几年前嘅 OK 啦。好啦，跟住有一只几迷嘅《人中之龙极》，竟然系出喺 Switch 版。先唔好讲佢画面一定弱化啦，其实我冇所谓嘅呢个嘢就系呢个游戏。仲出唔够咩？我唔明就系你一系你直情系等佢下 Switch 二先出，你而家出喺 Switch 嗰度，你画面閪成咁嘅样，无谓啦。一人龙就算一人龙极嘅画面，其实都 OK 食资源噶。我真系我都几拗头，系唔知点解搏咩嘅，系继人龙揾阿竹内良真做男主角之后嘅另一个令人拗拗地头嘅决定。但系唔理佢啦，反正 总有人想摊喺张床上面打机噶嘛。 咁我而家睇下，我对我嚟讲唔重要。我而家就因为江湖流传紧咧，就人龙嘅即注册咗人龙Wars 嘅 title。咁就而家睇下 TGS 会唔会有咩新料发布啦？因为一年一只佢哋系 吓咁啊。烟你嘅入边讲漏咗咗一只 Animal Time 或者 Butter， 我好似一几年好耐之前噶啦，好湿鸠无厘头嘅物理，可唔可以叫物理 game 啊？ 算系啩， 即系。将啲嘢叠落叠喺上面，等佢唔好跌落嚟嗰种嘅游戏，都又系嗰啲好适合呢啲YouTuber 做嘢嘅游戏啦。咁样咁啊，好翻啦。咁仲有一个咧，就日版好似冇提到，虽然都真系唔系好值得提。喺美版嗰边有变有另外提嘅，明明帝国七，即系调翻转讲啦。呢度入边最唔适合喺 Switch 上面拣嘅就系佢，最适合话喺 Switch 上面拣嘅都系佢。本来呢类时间杀手咧，系非常适合你点喺张床上面就打到天光嘅。问题就系 Switch 嘅 CPU 性能，大家知道几咁贫弱。先唔讲个整体机能已经够相对贫弱噶啦，已经七年前嘅机啦嘛。Switch 嘅性能主要系集中喺 GPU 嗰边嘅，所以佢嘅 CPU 系够就够噶啦。不过你都明白，打机其实系 GPU 重要啲噶嘛。但系问题就是有一类游戏咧。是 CPU 是特别食的，就是模拟类游戏，它是有非常多 CPU 的运算在这里的。所以在 Switch 之前文明帝国6的时候呢，就已经有打到中期会窒机的情况出现了，因为它就太多运算，等于我当年打模拟城市超任版的模拟城市打到中期开始就会窒，你只要个画面成寨一日喐嘅话，个画面就会窒嘅啦。文明帝国应该会有相同的问题，除非你话听七代唔知用啲咩神奇方法令到你嘅 CPU 个负荷好低，如果唔系，如果你想喺 Switch 上面出嘅话咧，我非常之唔推荐。即系就算你几中意 Switch 都好，不如谂办法整够，即系串流喺电脑上面帮你串流串嚟，系好过啦。你喺 Switch 上面打，有少少自己受罪。即系虽然佢系一个唔太讲即时反应嘅游戏啦， 但你窒起嚟你都系好唔爽噶嘛。咁啊，虽然明明《第七》系一个大家好期待嘅作品啦，之前我讲过啦，佢只要出个名一次新闻，发晒期又一次新闻，而家喺出喺书入边，我哋都要再睇一次，都好啦，即系唔建议喺书上面玩咁样啦。 咁大致上差唔多啦，仲有咩？ 即系一个 mini， 我哋都讲咁长，你算系咁噶啦，老老实实啊，咁 差唔多啦。因为我头先讲啦，就系旧 game 清仓大会啊嘛，将啲快快手手喺Sweet 二嗰啲护航 game 出嚟之前清洗咗佢，咁就 重点系跟住仲有 TGS 嗰、那个 TGS 你系佢例牌都仲有一个噶嘛？ 系啊，我觉得 TGS 其实有可能发表噶，即系最早啊，最早 TGS 发表新主机，但系咧，我觉得就唔会同 PS 五撞嘅，因为 PS 五之前我喺新闻都讲过啦，黐线地卖6000蚊港纸发神经嘅。 根据老任嘅尿性有机会噶，其实虽然佢未必会咁快出到，但系根据老任嘅尿性咧，佢系好中意用发表会打人哋嘅发表会噶。通常系佢手上有啲王牌喺度啦，回想翻老任历代啦，你呢头发售完，佢嗰头又出嚟打，即系譬如 PSP 呢头发售完，系咪佢调翻转 PSP 准备发售嘅前一日定前两日，我唔记得啦，就出呢个 NDS 嘅主机嗰个价钱。直情你搞到你改唔切价钱啊！ 唔奇噶，佢咗出噶。 系啊，所以有机会噶，有机会喺 TGS。如果 TGS 真系出 PS 五 Pro 嘅消息嘅话咧，佢真系有机会喺前后用一啲好震撼嘅消息去打乱你个计划噶。老任系好中意咁做噶，咁啊。不过老任系咪真系？如果你 TGS 就已经公布咗消息，你出唔出切，我就有啲担心了。虽然佢的确可以喺嗰阵时公布，然后又好后之后先出噶，但系呢个唔符合老任嘅习惯咯，咁样咯。 咁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差唔多讲完啦，咁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